你和你的酒友，我叫我的魔，你有儿女情，我有相思恨，只要是父老兄妹，晚生相与我，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什么也不说，祖国接到我，你可不担心那愿天下不快乐，什么也不说，祖国接到我，你可不担心那愿天下 风 这里是音乐在旅途，下面请欣赏王杰石谢丽斯演唱的阿黑歌与阿什马，穆玄甫演唱的草原之夜，李谷一带出的难忘今宵。 北一幅画，十多的清香好骑马，十二最精干是妈妈，天朝的是你生发的金，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水崖的石林把歌唱，我去石林会打花，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 小伙子爱他妈是吗，海中开出了石莲花，谁要给石林把歌唱，多情的石林会打花，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 小伙子爱他阿什马， 阿黑哥 阿什马， 阿黑哥 阿什马，

宽多界限，洒下一路花铃声，山叠嶂，水纵横，顶峰逆水，雄心在，不负人民。 知时光短暂，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流连。今宵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明朝你的思念也会帮我挂牵。 再见再见，到今天的这一天。再见再见，到今天的这一天。 只有离别的时刻才知时光短暂，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流连。今宵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明朝你的思念也会帮我挂牵。 再见再见，到明天的这一天。 时光短暂，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流连。今宵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明朝你的思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罗天婵演唱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关牧村带出的《月光下的凤尾竹》，郭颂演唱的《新货郎》。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庄，丰收的庄稼山尽头。我的手鼓纵情唱，月间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大寨花，花海千万朵。几个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打起手鼓唱起歌，唱得好尽红似火，各族人民跟着党，社会主义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我不屑的光辉暖心窝，红日永远照边疆，歌声永不落。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抗争，我们热爱你哟，我们歌唱你，你有凌云的志向和圣洁的心。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的是才旦卓玛演唱的《吉祥的月亮》。

塞迪玛利亚，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塞迪玛利亚。 亲爱房中人，